你好，你好，我是雨墨。这一回呢，介绍一个片子，有点时代，有点以前的啊，有点以前的。它是1993年的，换句话说，现在是2016，换句话说就，二十几年，它叫做长日将近，长日将近 ，The remains of the day，The remains of the day， 长日将近。啊，为什么要讲这么久以前的片啊？为什么？就没有为什么啊？因为它好看，因为它好看，看了很多遍啊。那先来简单说一下，这是一部感性的、有时代感的电影。我是说有时代感是什么意思哦？就人家说什么时代剧，日本那边有说大河剧，这就是其实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啦。时代剧就是指很多。环境啊，我不是在讲定义，就是不要太严苛，我只是描述一下，我不是那么的学院派的。时代剧就是指它有一个特定的时空环境，好比说那个时候的人是没有在用手机的，哦，或者说那个时候的人是没有汽车这个东西的，他们出门不是走路就是骑马。就搭马车这样子，那因为这种特定的环境，所以时代剧就会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在那里，而不是现代，它是一个特定的时代。所以说有时代感的电影就表示，它就不是现在了，它不是现在。那它是什么时候嘞？它描述上个世纪1930到1950 ，30年代到50年代的英格兰。有一座庄园，这庄园很大，我们知道全世界数一数二，不是数一数二，独一无二，最著名的，甚至有学校，我不知道有没有授予学位啊，就是非常的专业的，就是英国管家，因为他们是能够打理那么大的一个庄园，不管是房子里面、房子外面，打点的都是井然有序啊，这是很讲究的。这就是在讲长日将近，就是在讲这个庄园里面一个男管家的故事。那个时代的大环境显示着，英格兰上流社会，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变迁。这也是跟历史上有某种程度的结合，也是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是贵族士绅，与这个轴心国之一的德国，英国的贵族士绅上流社会的与德国之间的外交互动。这个战前战后的态度更是不一样，彻底不一样，以及他们在二战之后，这些英国的贵族士绅，他们是怎么看待美国？而聚焦在庄园里面的人物，男主角像是一个配角，因为他不是贵族，他也不是有钱人，他就是一个怎么说长工在那边做事的，但是他是最大的，也就是这要怎么说嘞？看过《唐顿庄园》的很容易连结，他是在仆人里面最大的，但是在主人里面呢最小的，就是大概是那种感觉啦。那是大总管、大管家，在 庄园里面工作了20几年了，认真尽责，力求完美服务，这个20多年来的管家人生，打理这座大房子要注意什么规矩啊、细节啊，他都知道。同时呢，也描述这位管家是如何的鞠躬尽瘁，压抑私人情感，哦，就是非常的一板一眼在工作的时候。所以说这是一部感性有时代感的故事。而有意思的是这部片啊，它是改编自小说，同名小说，而这写小说的不是英格兰，不是英国人哦，是日本人，他叫做黑石一雄。这位作者他小时候就移民了，成长期间都是在英国长大，完成学业，所以说他是日本人，但是他是血统上的，就是他的养成可以说是英国人了。The Remains of the Day 就是英国背景的故事啊，那人物也都是欧美人士，但是呢，因为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描写剧中人物，而且我们又是东方人哦，我不知道，有可能是西方的朋友也会中文很好，也会听，我不知道。我们都是东方人了，来看这个故事，剧中的人物或多或少会带有一些日本文化的气息，就怎么说，那种压抑、执着。这可以在他的人物跟人物的互动之间看得出来，他不是那么西方的，但是他的环境是西方的，他人也是西方的，但是就是一些不是那么具体的东西，这是很感觉的东西，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作者应该是日本人，而事实上他也真的是日本人啊。尤其是，对，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们是东方人来看的话，是更特别容易感受到这一点。对我来说，男主角他的工作态度，那处理自己的感情和许多自己的反应都跟东方人很相似的。某种程度上看到固然是一个外国人物，西方人物，但其实没有太强烈的距离感，所以它是一部看的会感到绵绵情意还有淡淡的哀愁，是很感性的一部片。啊，喜欢这部片的读者也会感兴趣另外一部叫做，也是1993年的，叫做，这是一个巧合，也没有 ,1993 我也不知道，因为那一年就有很多片都非常棒啊，这个巧合。这部片叫做钢琴师和他的情人，也是1993年的哦。喜欢长日将近的读者应该也会感兴趣这部片，那也可以在我的网站看到他的介绍还有观后感。那回到长日将近，第一个部分哦，就从1993开始说好了。在我的电影记忆里面啊，1993是很难忘的一年，就像刚刚所说的，那一年问世的电影特别多，眼下我人记忆犹新的除了长日将近之外啊，还有费城，还有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与他的情人，这个都是都是1993年的、啊、其中我非常喜欢长日将近，就是现在介绍的，还有钢琴师与他的情人这两部。在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个长日将近这部片啊，入围了8个奖项，我还记得，就好像昨天来看转播一样，我还记得。可是一个奖都没有拿到，一个都没有。而钢琴师和他的情人拿了2座大奖。这个 竞赛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啦，是这很喜欢也不代表就是他一定要拿什么奖嘛。对，就是当我们心中主义的东西有得有失，感觉也就跟着复杂。也许不只是电影奖项而已，我们在岁月里面总是会不断发生相似的事情，对吧？好，第二个部分我说到是私心伪装啊，私心伪装，假装什么嘞？男主角是一位公私分明的管家，公归公，私归私，他几乎没有私啊，他几乎都是公，公私分明的管家，管理的工作驱使他有这样的个性。还是说个性呢适合这样管理的工作，其实我们在故事里面已经很难去追究了，就是这个说法就像是在夜班经理 The Night Manager 那部片里面，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电视剧啦，也是很棒的一个小说，他就有提到，但是很多地方都有提到这个说法，究竟是工作选择了我们，还是我们选择了工作，这是真的是不由分说，不由分说。而男主角在庄园服务的日子哦，一方面哦，他希望大大小小的事物哦可以运行的井然有序。你知道，就是有的管理职的人就是这样嘛，都是希望就是这个 supposed to be 怎么样，就是这个应该要这样，那个应该要这样，哎，对，啊。那井然有序，他不知道，他知道不可以做一些苟且徇私的事情，否则就像开了潘朵拉的盒子一样，啊，怎么带头的自己都在那边，对不对？或者是我现在允许了那个你可以今天不用上班啊，等一下那个谁又来跟我说他是不是也可以不要，你知道就是那种东西，他都是非常的秉公处理，哦，分分钟都会听到。那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那个谁啊又跑过来告诉他为什么谁谁谁可以这样做啊，我就不能这样做，没完没了的，这些他都去把它排开，好，公私分明，按规矩来。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知道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么大的庄园里面要把所有事情做好并不容易啊，几乎是不可能。于是呢，出现了一位年轻貌美而且能力优秀的女管家，自然是非常理想的同事嘛。那当然他就觉得做起事来也得心应手，如虎添翼啊。可是要避免人家看出来他这对女管家有偏心哦，不公正，他怕被人家看出来，他要避免这样子，不然等一下又会变成什么大小事有条理，却又有一大堆例外，特别仰赖女管家的能力怎么样的，那整个秩序又乱了。其实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哦，每个人都有私心啊，就连形容人铁面无私啊，形容词里面有一个私字啊。男主角在一个情节里面哦，庄园哦，他就工作的时候，他这个管家人生啊，他歧视犹太人，他偏好这个女管家，他特别相信他的那个年轻貌美的女管家，因为人家就是又漂亮，做事又做得好，而他个人呢是看不起犹太人。那要说他是冠冕堂皇呢，也或者是在意身份、在意规矩也好呢，总之他尽其所能的、哦、去解释他这么做是多么的自然、多么的公平公正。我说，尊敬的读者们，你如果看过这部电影还记得的话，你会觉得男主角是惺惺作态吗？坦白说，我只是觉得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要做些事情的话，我们 都需要一点点伪装啦，都需要一点点伪装，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嗯。第三个部分是爱情，我说它是爱不等人，爱不会等我们，爱不等人。男主角就选择他让他自己成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容词哦，总之他选择如我们在电影里面看见那样的人，他就选择成为那样的人。他也必须这样选，为这样的选择取舍他，应该说是舍弃掉他自己的情感了。调皮的作者描写男主角爱上了女管家啊，这是真的，大家不能够明讲吗？庄园之恋套在时装剧里面，甚至套在真实生活里面啊，就很像是办公室恋情。但有的人在办公室里面是很高调的啊，就算是恋爱了也是一样高调。但我不知道，就我所了解的，或者是我跟朋友聊到的这些，不晓得欸，这是很辛苦，这是很辛苦的，很辛苦的，不是那么甜蜜的，蛮辛苦的。世界上哦，有两种悲伤的爱恋情节，一种是朝夕相处却不能爱，另外一种是爱却不能朝夕相处。哦，就有一点感觉了吗？这每天像都在办公室里面，每天都在庄园里面，但是这个环境是他们不能爱，不可以相爱啊，不允许的。另外一个是，就好像远距离吧，就是彼此相爱，却不能朝夕相处。所以一种是朝夕相处却不能爱，另一种是爱却不能朝夕相处。这种，这两种悲伤的爱恋情节啊，一个像天，一个像地，充满着悲伤的气息。说到底啊，都是因为环境啊，就是因为工作啊，选择爱，那么工作就走样；选择了工作，那则会把情感转为地下化、地下蜜恋。偷偷摸摸的东西就跟蛋糕一样，吃第一口很甜蜜，吃到最后很甜腻啊。这不是去讲说，因为这样，那就不要开始，那就不应该，就不要爱，不可以爱。爱情敲门的还能装作没有听到吗？居然啊，男主角就可以做到没听到，压抑自己，当作没事，而且不是二十几天，是二十几年，压抑自己真实的情意，算是退休之后吧，他才写了一封信。我觉得那应该是叫做，也就是片名 The Remains of the Day， 但不是长日将近，而是昔日留下的痕迹，爱不等人。那封信写的真的很感人，他只能将自己选择压抑的、错过的，也许是因为职业病呢，写在字里行间，表情达意，依然是非常的克制。就算是退休了，还是带了那么一点点，就是点到为止就好。爱不等人呢，女管家在那么多年后，早就已经有自己的生活啊、家庭啊，跟人家就是结婚成家，所有的这个往事哦，当年的情感哦，也就是一段记忆而已啊，却是何其幸运啊，那是一段温暖的、成熟的记忆啊。有时候有些东西锁在时光里，它可能当时真的是 没有办法如愿以偿，而之后就更不可能如愿以偿。可是他是看得到，感受得到，只是拿不到，依然是很美丽的。好，这部片介绍到这里，也分享了这个观后感。我相信这只是非常局部的东西啊，因为它的剧情、它的情感、它的情节都非常的深厚，也会有很多很多面向的。只能说纸短情长吧，就介绍到这里。希望有机会还是。相信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租到，或者是可能在电视上电影台转到或什么，这是可以好好欣赏一下，是很有内涵的一部，很感性的一部电影。长日将近 The Remains of the Day。啊，当然老话一句，可以在我的网站看到更详细的剧照啊、预告片啊，也欢迎你常常来逛逛。谢谢。